喂，Hello，又系嚟女广场，我系桑尼啊。咁啊，唔好意思啊，好耐冇同大家开麦啦。咁诶，今日终于咧都揾翻啲人嚟咧，就唔系我自己一丁友啦。咁啊，今日有啊九唔搭八顺情哥哥仔啦， Hello，Hello，翻嚟啦啊！ 翻嚟啦系嘛？咁诶，仲有阿罗莎啦。 Hello，我都回归啦。 啊，好耐冇见罗莎啦，好耐冇听过你把声。 我都回归噶啦，放心。 系啊，咁系啦，咁其实讲咩咧？咁因为咧，咁你知我份人咧都好假民主嘅，咁成日都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问啲听众啊，你哋想听啲咩啊？咁讲到我就讲啦。 其实我哋系李光耀嚟嘅。 系啦，好又冇咁讲，佢啱啱去咗，冇咁啦。 佢成功嘅话俾你 我觉得佢成功噶，即系佢系即系将一个新加坡个好穷嘅地方，即系将佢打造成即系亚洲四小龙，而家劲过香港。我觉得其实佢系一个好叻嘅人嚟嘅，系啊。咁 香港 开始废咯。系啊，咁即系我觉得你话即系至于手段方面，即系我觉得即系佢人在高位，咁佢爬得上去，咁佢冇翻咁上下手段，我觉得冇乜可能咯。系啊，咁所以呢啲又唔 comment 啦，都唔系我哋都唔系啲政治节目， 系啊， 唔 轮 到我哋去 讲， 即系我哋识条铁咧，政治嘅嘢系咪先？咁啊，讲咩咧？咁我哋咧有个听众咧就话啊，想听下我哋对同性恋啊同同性婚姻有咩睇法嘅？咁啊，讲下啦，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都好多同性恋嘅朋友，which 我同佢哋相处得几好噶喎。咁你哋咧，你哋身边有冇啲人系同性恋 嘅？其实以前读中学嘅时候有，因为我读中学咧就读女校嘅。 好兴嘅，好兴嗰啲 T V 咧。 嗱，因为好得意噶，有个转变。咁我记得我中二嘅时候咧，就识嗰个女同学啦。咁我女同学都几靓女嘅，咁仲要系留长头发嘅， 但 都冇乜嘢。其实我真系唔识分嘅，因为咧佢开头我想讲埋就系话佢开头系长头发嘅，咁突然间咧中二嘅时候咧放完个暑假，嘣一声咧佢中三咧佢系将把头发系剪到好短嘅，咁所以我系分唔到佢系 TBG 定 TBB 嘅 ，OK， 我分唔到噶。 Okay, 但是解释一下先啦，嗱，咁 TB 就系一啲我哋好个所谓叫做好男性化嘅女仔啦，即系佢可能喺即系同性恋呢件事上面，佢系做紧呢个即系比较系偏向系男性嘅位啦。 全名系 Tomboy 系嘛？ 系啦，咁 但我唔好明喎，点解个名喺边度嚟 嘅？我都唔知，因为我都冇考。 叫阿 Tom 嘅，唔叫 David 啦。 我又冇考过过，大家上维基百科睇下睇有冇解释啦。咁啊。咁啊 ，TBG 咧就系讲紧系好女性化嘅女同性恋啦。咁啊，点解咁嚟咧？我都唔知啊。可能系 Tomboy girl 啊，我唔知咧。 都系啦， 系啦。咁啊，咁啊，呢啲算啦，唔去深究啦吓。咁啊，之前细个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成日都有噶喎。即系系讲紧我你唔好话罗生你女校，我男女校都好多噶。 系啊嘛，我谂你男女校正常啲添。 系好多噶，咁系多到咧系，不过几得意喎，即系佢有啲女同学咧会无啦啦咧，即系可能 form one two 嘅时候咧，俾啲 TB 沟咗之后咧，咁就拍拖，但系拍几年之后咧，唔知点解无啦啦分咗手咧，跟住佢又同翻男仔一齐，即系佢哋唔知系佢哋系两边都得啊，定还是系纯粹觉得啊试下冇坏啊，定还是系点样样咯？我唔知啊。 听闻好多因素嘅，咁其实我听过两个因素嘅，咁有个因素咧就系真系天生嘅，即系有啲人咧听佢哋讲话，其实细细个可能几岁嘅时候咧就已经知道佢自己系中意啲咩噶啦，即系有呢个取向嘅。咁有啲就系咩咧？就系受过情伤，特别系 TBG 嗰类，就系以前可能同啲男仔喺埋一齐，咁但系你都知啦，男仔同女仔不嬲谂嘢都唔同噶嘛，即系可能相处唔开心啊，或者俾人恨飞。因为我识有个 friend 系咁样嘅，咁最后屘系俾另外一个 TB 佢追，咁但系TB 你知道其实大家都系女性咧，心理上边可能 系啊系啊， 即系可能啊，我知你需要啲咩，譬如老实讲，喂，女人你 M 度噶啦，男人唔会知你 M 度噶嘛，大佬啊，咁你 M 度嘅时候， 明嘅 M 度究竟有几唔舒服咯？ 系啦，佢唔会知道你 end 度会痛啦，会发脾气啦，会情绪低落，佢唔会知噶嘛。OK， 咁但系你 TB 女佢全部你心理系捉到噶嘛，咁变上咗嗰种关怀，其实系男性系俾唔到嘅。 咪正常嚟讲，唔系一齐 M 度嘅咩？应该 变方面嚟讲，应该系嘅。如果应 该会系嘅， 系啊，因为大家竞争啊嘛。 就唔係受大家嘅呢、這個受大家嘅荷爾蒙影響啊，係啊， 即係 嗱，但我反而想講下咧，我反而覺得如果你話而家即係大過咗成年嗰啲，即係佢收翻到而家都仲係 keep on 係同性戀嘅話咧，咁我會覺得可能真係天生嘅，或者係佢真係 permanent 咗。反而去讀書嗰一排，我其實我反而覺得係赤的疑惑啫，係嘛，即係未必知道自己究竟係。 自己嘅性取向係咩嘅時候，而又忽然間又有個人嚟 approach 我自己，又對自己好好，咁我覺得佢哋未必會真係去即係睇下究竟呢個係男定還是係女咁樣樣咯。咁同埋咧，即係都無可否認咧，我哋嗰陣時讀書嘅時候啲 TB 咧都幾型嘅，同埋佢哋可以係佢哋嘅運動係可以好過男仔嘅咯，即係係啊，講緊我哋嗰陣時打籃球有個女仔打籃球 TB 嚟嘅，打籃球好叻嘅，即係佢係叻到係嗰啲籃球隊隊長咁樣，即係我哋校制嗰啲咧係好乸勁嘅，即係或者係我哋可能校制有啲嗰啲叫做咩奧運會啊嗰啲咧，佢跑出嚟嗰個紀錄，雖然我哋男女係分開比賽，但佢跑出嚟嘅紀錄係靚過男仔嘅，即係。佢所以其實變相某程度上佢都係一個萬人迷咯。咁但係你話佢呢個同學咧畢咗業之後咧，我知道佢 so far 到而家應該都仲係 TB 嚟嘅，係啦。咁但係佢嗰陣時有同佢即係有一手嗰啲咧，唔知點解有啲結咗婚生仔咁樣嘅喎。係啊，最近我先同翻有班舊嘅同中學同學食飯嗰、那個，曾經有個 TBG 同個 TB 拍咗拖3年幾4年，後屘分咗手，跟住佢有之後又再同個男仔拍拖，又有再同個 TB 拍拖，咁到 end up 佢係而家佢生咗個女咯，係啊，咁又嫁作他人婦，又好似又冇乜嘢咁樣樣喎。 其實會唔會係佢衰人關懷嘅時候，啱啱嗰人出現啊？本身可能佢個取向係正路嘅。但點不知突然間有個 TB 出現咗，覺得哇好正嘅人好錫我，咁就高下 head 咁樣咯。 我覺得係，但係花心嘅喎 TB 都，即係你唔好以為你唔好以為啲人成日話哎呀男人好花心啊，同個女人齊個女人好似啊 sorry 啊，我想講咧 TB 都花心嘅喎，即係間唔中嗰陣時拍讀書嘅時候都會聽到嗰個 TB 劈腿啊、溝女啊、成啊，即係咪喐下第二條女啊、問下啲師妹攞電話嗰啲，係啊，我哋有見過嘅喎，即係你唔好以為同性戀就真係好咩喎，咁同埋我自己即係當即係讀書嗰啲當係即係唔講啦，當 puppy love。你話男定女唔講啦，反而其實大過咗咧，自己好多即身邊都會有啲同性戀朋友咁好笑啊！我有一個同性戀朋友，佢係菲律賓人嚟嘅，咁佢本身喺酒吧做 waitress 嘅 waiter 啦，唔知 waiter 定 waitress， 佢係男仔嚟嘅，咁但係佢就即將自己個女仔就改到好改到一個好女仔嘅名咁樣啦，咁Richard 啲人我又同佢講話啊，我同呢個人出街嘅時候，佢話啊女仔嚟㗎，靚唔靚嘅，介紹嚟識下，咁樣出到嚟原來佢係一個 gay 嘅，係咧一個 gay person 咁樣啦 ，gay 啦，咁跟住但係佢係好，佢係可以比我更加女性化㗎，你知唔知？佢係同埋佢嗰種 bitchy 咧係。我係唔識得點形容啦，佢係嗰啲 hello 生你，即係佢係真係嗰啲嚟嘅，即係見到你咧扭撚曬屎忽啊行過嚟啊，即係佢就真係攬下你黑下你啊，跟住就話哎呀你點啊，好掛住你，即係佢係真係嗰啲咯，唔係，但係佢嗱，但係 to be honest 啊，嗰陣時即係我就會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嚟，因為其實佢某程度上你話TB 好明白，因為佢自己本身係女人啊嘛。咁但係佢一個男人心，雖然佢即係啲嘢佢會明白女人點諗，但係其實有時一個 gay 嘅朋友咧，一個 gay 嘅男仔咧，其實佢係一個女人心的話咧，其實佢係更加明白女人諗乜嘅。 嗯，真係睇個心啊！講真係啊，我都見過一個 gay 嘅男士嘅，咁但係我冇同佢深入傾過偈啦。但係發現一樣嘢就係、是，當我環觀曬所有呢、這個。我就係去基巴嗰晚，我喺新加坡，我舅父帶咗我去基巴，我環觀曬成個場咧，全部都係靚仔咯。 係啊，真係唔知點解基嘅通常都係靚仔嚟㗎。 其實咧 ，Les 都係 靚女， 尤其是 TVG 都係靚女嚟㗎。 都我咁嗱呢樣我唔講，我見過有靚有醜咯，我見過有靚有醜咯。係咯，但係究竟發生咩事咧？即係咪要斷曬我哋？斷曬我哋女人班活路咧，即係我哋冇路行噶咯，已經。即係你靚仔嘅，一係就俾人 mark 咗，結咗婚有婦之夫咁樣樣，一係咧就基嘅，你真係玩我哋，玩死我哋嘅啫。 唔好咁講，啲靚女都係俾啲 TB 溝曬嘅 ，OK？OK。 唔、okay? 係證明係證明啲咩咧？你哋啲港男加油啦！老實講，喂，講翻我哋以前都有呢樣嘢嘅，都有 lesbian 呢樣嘢嘅，但你有冇發覺而家數量係好多？即係周街我而家見差唔多對對嚇，呢、這個我已經係咪唔應該對 TV 嚟㗎啦？即係以前你唔會咁諗㗎嘛，你明唔明啊？ 唔系，以前将而家将啲嘢叫做浮喺台面啫，冇 咗 嘅，其实都有嘅。 可能件事又开放咗咧，即系你又会觉得，即系而家嗰个眼光冇咁窄咧，即系佢哋会觉得一齐咪一齐咯。咁同埋其实都，我觉得同埋都有好多艺人咧，即系佢哋而家都越嚟越，即系都唔介意人哋知啊。我即系可能譬如可能阿明哥啊。何思思啊嗰啲，即系佢哋都唔介意你话系我系基格咁，或者我系同性恋格咁，咁 which is 都即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啦，我感情或者爱啦，其实就冇分性嘅，我自己觉得啦吓，我就唔系好理究竟你同我讲话你系同性恋又好，异性恋又好，双性恋又好，乜恋都好啦吓，我真系冇乜所谓嘅，但系我有一样嘢啫，你唔好搞我就得噶啦。 啊，我同你一样谂法， 系啦， 我 respect 你是同性恋 ,ok, 冇问题。你当然绝对有你的自由同你有个性取向，但是你都要 respect 我的性取向，我不是一个 less 的人，或者我不是同性恋的，那你一个同性恋的人，你真的跟我说你同性恋 ,which is 冇问题，但是你不要搞我，你不要强迫我喜欢你，或者强迫想扭转我的性取向，我就会好不高兴咯。 我同你讲翻一样嘅上嚟，因为我又谂紧，喂，老实讲，大家互相尊重嘅啫，即系你嘅喜好关我鬼事咩？啱唔啱先？但最紧要嘅嘢就系你冇逼我中意你咯，即系我唔介意同你做朋友嘅，但我会同你讲我有个底线咯。 咁冇关系嘅，只系你唔中意嘅男仔追你啫，一样嘅啫， 系啊，但系其实 个情况一样。 我觉得你又错啦，即系佢可能佢个心理上系会话。你会话，即系咁啊，同男人即系佢逼佢唔中意，即系你一个唔中意你唔中意嘅男人，佢去做啲嘢，佢去追一样，其实唔系嘅，因为其实相对性佢哋有个优势，因为佢哋系女人咧，佢哋有嘅我 先性， 佢哋有嘅我哋都有，所以佢有时咧佢系不知不觉地佢做咗啲嘢系越咗界，即系如果你将佢当成一个男人嚟睇嘅话咧， 咁起码佢入咗女厕先啦，系咪？ 一嚟啦，二嚟即系可能有时有好多嘢。你唔會喺佢面前咁，即係太過叫做咩？太過顧忌咯。 嗯， 係啊 ，at least 換衫咁咪換咯，即係去譬如做 spa 啊，去游水啊，或者去做啲咩咁？你換衫咪換咯，咁咪咁咯，咁咪點啫？咁或者係係咯，咁或者係有時可能佢即係會點講咧？有啲身體肢體上嘅接觸咧，你好難避免。同埋我有一次試過，直情係咧去我有個女仔朋友，咁瘦女嚟嘅啫，咁佢就去灣仔，咁佢逢星期三有 gay night 噶嘛，即係有 gay night 或者 lesbian night 咁樣，即係總之嗰間吧就 gay bar 嚟嘅，咁就歡迎嗰啲同志入去嗰度玩嘅。咁佢就有一次就跟咗個朋友落去，就識咗個幾靚女嘅，佢但係佢望上去佢唔係。佢望上去，佢唔係 TB 嚟嘅，即係佢係正正常常一個女仔，即係你可能你喺普通街度見到嗰啲女仔嚟嘅啫。咁跟住咧，就同佢講話佢係即係佢係 lesbian 咁樣啦。跟住就追我個 friend， 咁我 friend 都話啊，我都尊重你係同性戀嘅，咁但係我唔係，咁你都尊重翻我啦。咁我都即係佢，即係佢都話我都唔中意女仔嘅咁樣。佢係直情係強吻佢咯。 吓， 系啊，佢系敲我个 friend， 即系饮到大大啲，个人开始有啲迷迷地嘅时候，跟住直情强吻佢，伸晒脷嗰啲咁样样咯。 可以非礼过嗌系嘛？ 系，佢觉得就系非礼咯。咁但系你如果你话一般嚟讲，你话有个男仔对你做啲咁嘅嘢，喺你唔愿意情况之下，你都可以话你都可以话系非礼，你可以报警，可以冚佢啊，成啊啲。但系你如果佢嗰系一个女仔嚟嘅话，即系就算佢系 TB 都好啦，咁佢 physically 真系一个女人嚟噶嘛？咁你又好难，即系走去报嘅话，条友非礼我啊咁样嘅。就算你话强奸啦，就算嗰晚可能嗰个女仔即系饮大咗，俾个 TB 执咗翻去啦。咁你咁如果就算真系佢做到啲咩啫？即系你除咗你 非礼一定系男即系异性之间嘅系嘛？ 唔系嗱，你根据香港法律咧，非礼 唔系噶嘛，系咯？ 非礼系可以系 都可以噶嘛？ 同性可以嘅。之前试过有一单告得入，就系话有个女仔喺个 office 嗰度成日唔知话拍其另外一个女同事咯，有定系拍佢个胸，唔记得咗啦。总之后屘系坐得入非礼嘅， 行过都拍佢啊！ 即場性騷擾係坐得入嘅，咁當然得啦。咁但係你要你嗰一下兩下，你就你攞去報警，啲差佬佢會講咩啫？即係佢哋咪會覺得，女仔飲醉酒玩下啫，或者係即係我覺得飲醉酒一時咩啫？即係佢相對地比男仔嚟講係真係比較難即係坐得入嘅。就算 even 講緊你話搭地鐵都好啦，如果嗰個 我 in case 啊，我打個比喻，如果嗰個 lesbian 嗰個 Tom 嗰個 TB， 佢真係喺個地鐵度摸你，即係好多人嘅時候，佢真係喺度摸你咯，又咁，然之後你擰轉面，你見到一個女人嚟嘅，你都唔會望多兩眼啦，佢撞到啫，唔小心係嘛？即係除非佢真係好過分喺度揸啫，如果唔係佢揩你嚇，其實你真係唔會懷疑 嘅 喎。 唔係，換正喺男性嘅角度，除咗呢個好 disgusting 之外嘅，會打冷震咯嘅個男人。 但其實我有個好好奇嘅一樣嘢。嗱，你話譬如男性非禮女性，即係從生理上面，我會覺得係因為第一可能個男性有需要啦，第二個男性好奇，因為佢唔知個女性嘅 body 係點啊嘛。但係我好奇係點解 TB 都會非禮翻個女性咧？嗱，我呢個真係好好奇。 我打個比喻啫，我都係咁講啫。 我翻翻問下啫咁樣。 我真係講緊呢樣嘢係，即係如果。同一樣嘢發生在男人身上或者發生在 TB 身上，即係我哋作為女仔嗰個反應會唔一樣。我講緊呢樣嘢係，你俾個你喺街度俾個男人撞，即係喺個地鐵度，你俾個男人撞，可能揩到你啲好敏感嘅地方，你就算你都會轉頭望一望啦，即係你會望一望，誒呢條友嚟一嚟佢先，咁靚仔可能好啲嘅，樣衰仲衰，即係你有一個大汗大，即係流曬汗。 咁呢個係後天嘅教育問題，係 啊 係啊，後天嘅社會上面。 但係你擰轉面嘅都係一個兩個都係正正常，一個正正常常嘅男人同一個正正常常唔係好猥瑣嘅 TB， 其實你望埋去，你會覺得。你都覺得個 TV 我可能 high 到啫，我有嗰啲係啦，你話齋我有嗰啲佢都有啦，佢冇個把鬼嘅。 點樣係一個好猥瑣嘅 TV？ 我諗緊係點樣？ 咁你做人係要咁嘅，你呢啲假設性嘅問題，你假設下大家傾下咪得，如果咪冇嘢講嘅喎。 好正嘅真 係。咁同埋我自己有我自己有朋友試過係咩咧？呢下即係男人嘅恥辱啊！佢同我講，係。佢條女俾個 TB 撬咗咯， 唔係好恥辱嘅咁啊！你真係唔夠佢接觸得近啊嘛。 係啊，跟住仲要後屘仲要飛飛，係啊，仲要衰最衰就係、是、就算你真係隻抽咧，佢又分分鐘個 TB 未必輸噶大佬。 唔係喂呢個情況唔夠，呢個斷背山嘅情況恐怖。係你老公俾我第二個男人勾錯。 係咯，其實我 你明唔明啊？嗰種感覺 都係嘅，我會覺得。屌，即系输俾个第二个女人都话都已经够着火，你仲要输俾个男人咯？ 系啦，嗰种情况系比呢个更加悲壮嘅。O K， 系啊，所以其实我一路以嚟嘅角度就系 O K， 你挛嘅冇问题，你咪挛爆佢咯。系啊，你总之as long as 你唔好搞到我，系啊，即系你唔好逼我同你一齐挛，你或者你唔好咬挛我男朋友，咁其实我 O K。 咬挛佢。 系啊，其实我 O K 嘅，你唔好带我男朋友出嚟，可能佢真系俾人激完菊花之后，佢觉得 上瘾咯。 转头系咯， 哇，几正，好正嗰感觉咁啊！ 系啊，但系好得意嘅喎，即系我同我啲基嘅朋友，佢哋倾偈咧，佢哋好放得开嘅喎。咁同埋，佢哋系好放得开嘅，同埋即系佢同你哋讲，佢同我哋讲嗰啲嘢咧，佢好放得开嘅喎。即系譬如讲 sex 啦，基 sex 喎，佢讲紧。即系佢哋系即系譬如我话我个 friend 系 TBG 嚟嘅。唔係，我 sorry， 我講錯，我個 friend 係男仔嚟嘅，佢 gay 嘅，佢係 gay 嘅，即係佢係零咯。咁你 gay 有分一同零噶嘛，係咪？佢係零咯，但係佢會同我講話，well， 我中我係俾人入嗰個嚟嘅，咁但係咧，我唔，但係我唔幫人含咯，我係中意人哋含我咯，即係佢會同我講呢啲咯。系啊，咁跟住佢又會同我講話，即係佢會同我講下嗰啲即係含嘅嗰啲技術啦。诶，即系喂，我话你听， 即刻上堂。 系啊 ，sorry， 你唔知噶啦，即系你系女人 ，as a 佢话 as a man， 即系 in body， 我系 physically， 我系一个男人。俾人含嘅时候，我话俾你听点含先舒服，即系佢会同我讲呢啲咯。咁跟住佢同埋佢好得意嘅，我佢就同我讲话佢譬如识咗个意大利人咗一排，旧年啦，识咗意大利人，咁就叫做即系都摊着咗嘅，咁大家即系大家都系。基嘅咁，同埋佢哋真係話 serious 咁想 long term 咁樣發展嘅。咁跟住咧，佢哋係咁，你知道其實之前成日都話同性戀有啲人會有 AIDS 啦。which is 咁其實同性戀當然佢哋即係佢哋都會有人係 AIDS， 咁第二性戀都有人係 AIDS 噶嘛，係咪先？咁但係佢哋真係會相對地真係比較 concern， 即係你 let's say 佢哋 sex 嘅時候，佢哋一定會戴套。即係起碼 at least 我身邊嘅基。 friend 話俾我聽，其實佢哋如果有 sex 嘅時候，佢哋一定會夾，一定會大肚。雖然佢哋，雖然我哋會覺得，且咁你即係都唔會有 BB 噶啦，咁點解要？但係佢哋一定會帶咯。即係反而佢哋呢樣嘢，佢哋係會好，佢哋係做得好 man 嘅，同埋佢哋真係定期去驗身嘅喎。 嗯，好安全喎、啊，真係。 係啊，咁跟住有一次咧，佢就講咗單嘢俾我聽咧，好得意。佢就話佢識咗嗰個意大利男朋友之後咧，咁就咁但係因為嗰、那個佢哋係去旅行識嘅，咁就唔知喺法國旅行識嘅，咁然之後咧識咗之後咧，就大家就過咗唔知一個禮拜之後咧，咁即係相處咗，覺得大家都想 serious 咁發展落去咧，咁但係咧我個 friend 就翻返嚟香港，咁嗰個男仔就翻返去意大利，咁就一路佢就靠Skype 啊。或者是其他WhatsApp 啊，咁樣即係 long distance 咁樣 keep 住呢段關係啦。咁但係佢哋係有即係 plan 將來啊嗰啲。我話咁如果之後你哋再即係再一齊咁樣，你哋即係 further 都會有 sex 嗰啲嘢㗎啦。我話你哋有 sex 未啊咁。咁跟住佢，咁跟住佢就話未啊，但係我哋講好咗，如果我哋之後真係有 sex 嘅話，大家去驗完身攞份報告證明大家係冇 AIDS 嘅，我哋先至會有 sex 咯。咁但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你一個女仔同一個男仔一齊，你哋拍拖之後你有 sex 話嚟就嚟㗎啦，點會話我哋不如一齊去驗身攞份驗身報告睇下大家有冇 sex 有冇性病，我哋先至埋牙開波啦咁樣，唔會啊嘛。但係原來佢哋係會㗎。 呢個係一個 typical 嘅 case 啊，定係？ 我唔知啊，但係我呢個朋友咁樣同我講，我會覺得哇好 surprise 啊，原來係咁啊，同埋我話咁但係唔會即係你講呢件事講出嚟嘅時候，大家提出唔會係好 embarrassing 咁樣 講咧，因為因為我了解就如果喺同性呢個世界咧，喺個性安全嘅問題，佢哋宣傳得好足嘅。 係啊係啊，即係佢哋反而俾我哋， 但係喺普通異性戀嘅世界咧。根本是普通的男女，基本上是一个性白痴嚟嘅 ，OK？ 系喎、啊，真系唔知点解喎。我啱啱都话咧，如果你一男一女拍拖嘅时候，你第一次搞嘢，你搞嘢系搞嘢噶啦，即系你唔会去，你唔会去做翻个 body check 验下血，睇下呢条友有冇 AIDS， 会唔会有花柳梅毒噶嘛？ 咁嘅系个先天性，已经佢喺个社会上面，佢觉得自己即系已经 defend 咗啦嘛。咁我咪要学习好多呢啲嘢咯。 系啊，咁我话你哋讲呢样嘢出嚟，即系大家，我话喺边方面边提出噶？佢话系我话系佢提出定系你提出噶？我话如果你提出嘅话，佢唔会觉得好即系好唔舒服 ，embarrass 咁样 样。你觉得你而家你提出呢样嘢系咪即系觉得我有啊？定你先会提出？定还是系你我如果系佢提出，你会唔会觉得好 hard feeling？ 觉得佢系咪觉得你会有呢样嘢？所以佢话唔系噶，其实佢话佢唔系将佢哋话其实我哋唔系将呢件事谂得咁差，只不过系大家都想大家好保障翻自己。咁佢话其实又冇嘢嘅，即系佢哋话两个佢哋讲出嚟嘅时候系好似平时不如我哋听日去睇戏啦咁样咯。 其實你先至 open minded 喎，即係我成日覺得咧，香港嗰啲咧，即係男女關係，佢哋成日覺得好 open minded， 就係掛住去搞，掛住去 have sex。但係我覺得呢啲唔係叫 open minded 咯。 其實以前嘅社會都係咁嘅啫，冇講嘅啫。其實冇關係嘅。 好聽佢哋娘啊，好聽佢自己喎，呢樣我覺得先至叫 open minded 喎。 係啊，跟住佢。 好喎，大佬，你 咪跟住後屘咁點知呢件事咁點知呢、這個咁後屘咁點知咧？佢哋開頭話好 serious 咁上一齊咧，咁點知冇幾耐都係散咗啦，大概一年到啦，咁後屘又散咗啦，咁佢哋係咪真係有去驗身性啊嗰啲？咁我就冇再 further 再追究落去啦，咁啊始終我 friend 情商都唔想再挑動佢啦。咁點知隔咗冇幾耐咧，咁我個 friend 咧又識咗一個又另外一個男仔，呢今次係唐人嚟嘅。就係、是、做工程師嘅喎，即係佢俾過佢 Facebook 啲相我睇咧，呢個男仔望上去完全唔似一個機嘅喎，即係斯斯文文、斯斯文文嘅一個。 多數都係斯斯文文嘅啦，放心。 但係佢大隻嘅喎。 睇咩話？多數斯斯文文。 嚇，多數都係 嘅。係啊，咁跟住後屘我話點解你會中意佢嘅咁？跟住佢話跟住後屘佢話唔即係講咗啲個性格啊幾好啊幾乜乜乜乜啊，跟住佢就話，但係佢好。但佢話佢好機嘅啲動靜，我話唔係嘛，我話你係零嚟嘅喎，佢係一喎，我話佢係入你嗰個啊嘛，我話咁點解佢會好？點解佢啲動靜會好驚？佢話唔係啊，我雖然我哋佢係一，我係零啫，但係佢做啲動靜咧，我機嘅，我都覺得佢好機嘅，你知唔知咁樣樣咯？佢話講啲動態啊、蘭花指啊、啲死人小動作啊嗰啲咧，即係佢會覺得，嘿，頂我係機嘅，我睇唔過眼啊！即係佢會咁樣同我講咯，跟住就話咁跟住。 咩就話一齊咗唔知幾個禮拜，咁佢哋可能又中間又交換咗呢啲，但係交換咗張 shirt 啦，咁然之後一齊，哦，跟住我就話啊幾個禮拜，我話咁快，我話你咁快有 sex， 因為嗰個男仔都係喺香港嘅，咁我話啊你咁快有 sex， 跟住你知唔知佢係好 o 佢係真係好 open 咁同我講，佢話 well it's gay life 咁樣咯，即係佢覺得咁係咁噶啦，咁 gay 嘅有啲咩做啫？ 嗯， 咁我話唔係嘅，我話呢同性，我話同性戀同同性愛有兩樣嘢嚟嘅喎，嗬，黃思華話真係，我咁佢咁我哋都會有一般情侶做嘅嘢嘅，即係但係佢哋，但係佢話始終佢都同我講一件好殘酷嘅事實就係，即係你見到街度有兩個女仔一齊拖住行，即係可能你見到個 TV 拖住條女咧，你哋未必會覺得咁外眼嘅，但係如果你喺街度見到兩個男人咧。拖住嘅話咧，喺度攬攬錫錫嘅話咧，其實你即係一般人見到，就算佢哋本身個人唔係歧視同性戀，但係你覺得哇，都幾肉酸嘅件事。 咁其實就唔知喎，咁有啲書咁講就係男人同男人就兩個都係 aggressive 噶嘛，咁女人同女人都兩個都 receptive 嘅，即係點講咧？即係兩個都係叫做被動嘅，咁嗰個兩個都有主動嘅，咁兩把劍喺度拖住手行咁啊，咁啊感覺上嘅，咁就好似 和諧， 好唔和諧嘅感覺，你明唔明啊？ 係啊，即係我個 friend 咁同我講，我話啊係喎，即係佢咁同我講嘅時候，我都有少少如夢初醒。我話係喎，你唔講我又真係唔覺喎，即係有時喺街度見到 TB 拖住啲女行街，我都覺得我都會覺得啊呢、這個我會望咩咧？啊呢、這個 TB 如果 咁就算你哋唔係 TB 啊。唔係 TB 你女仔拖住行咁都唔知㗎啦。 係咯，即係 我 係 啦，好正常啫嘛。 我啲貓出街我都拖住行㗎啦，咁我同阿啲貓又唔係又唔係 less， 咁但係都係即係如果你話喺街道你見到個男仔兩個男仔拖住手行，你會覺得哇做咩事啊？發生咩事啊？咁樣樣咯。咁跟住我話哦係喎，咁啊啱啱，所以變咗我 friend 話啊，所以變咗其實佢哋又唔可以話去即係喺街度做啲好 sweet 嘅嘢啊！喺街度做啲好冇翻留翻屋企做 都唔係㗎，我發覺情人節都係好無視一樣嘢。 係咩？冇過喎。 我冇喺我嗰年喺赤柱我就哇！跟住我女見到哇喺嗰邊就每晚都係觀察，因為我同飛教嗰陣時同老錦屋咁樣買嘅。 可能鬼佬， 我成日覺得咧，基好似咧俾人歧視多啲，你有冇留意？即係你 less 咧都可以啊，算啦，隻眼開隻眼閉，即係基好似比較慘啲，歧視會大啲 唔係咁，你社會你大家自細就 default stereotype 咗啊嘛，即係約定俗成咗呢樣嘢係咁噶啦。咁你有啲咁外眼嘅嘢，咁你當然係會覺得係即係會留意一下噶啦嚇。即係女仔女仔好似你用啲貓咁樣，我哋唔好覺噶嘛。 真係係㗎，即係之前佢哋就會覺得我啊，你兩姊妹感情好好喎咁樣咯，但係就唔會話諗埋一邊覺得我哋係兩個，我哋係 less。 兩兄弟係唔會拖手行㗎嘛，尤其去到廿幾歲， 通常都 你明唔明啊？嗰日飲醉酒情況啫， 拍一拍啫，你好難搭住連體嬰咁喺街行嘅。 飲醉酒會啊， 咁都係 啊，即係咁㗎嘛。你細個就可能會啫，啊手拖手做好朋友咁啊。 唔係手拖手係阿媽同你走過馬路好走散嘅，唔關事嘅呢樣嘢，我覺得有。不過我自己 so far 啦，我未有機會去過機吧，我唔知點解，次次話落出機吧啲人都唔理我，我啲 friend 唔肯帶我落去，即係佢覺得，即係因為佢話落咗去咧，佢一嚟就話驚我俾啲 less 嘅，即係去即係抽水啦。咁佢咁二嚟就係、是、即係一嚟保護我啦，二嚟係話佢唔係有機，佢話如果你唔係嘅話咧，啲機嘅佢見到你咧，佢哋會敵視你嘅，因為佢覺得機吧係 suppose 係佢哋嘅地盤嚟噶嘛，你無啦滾咗個外人落嚟嘅話咧，咁佢可能佢會覺得未熟，會啤啤你咁樣咯，咁變咗佢哋唔肯帶我去咯，但其實有機會我自己都想睇下，因為有個 friend 咧好好笑。有一年咧，Halloween 咧，咁跟住嗰陣時喺澳洲嘅，咁跟住唔知喺佢哋我哋 city 嗰度咧，咁佢有個位咧叫 Ferry 啦，咁佢 Ferry 嗰度咧就其實就係喺唐人街再對上少少咧，就好多酒吧嘅，佢係基本上成個。我哋住嗰個我住 Brisbane 啦，基本上你 Brisbane City 嗰度，即係嗰啲酒吧其實圍住氹氹框開曬喺嗰邊，即係好似紅燈區咁樣嘅。咁 我先呢 頭。咁跟住咧，佢就有一次咧 Halloween 嘅出去玩啦，咁就發現間間酒吧都人山人海，冇啦，咁行咗好耐，見到間酒吧 即都好多人嘅，但叫做稍微人少少咁，人少啲，咁即係佢都逼到入去咁樣啦，就逼到入去買支酒飲啦。跟住佢咧嗰晚咧好死唔死咧，佢又即係帶咗副死人超，我唔知點解佢半夜三更去蒲要帶超啦，帶一副 weight 咧，仲要啡鏟鏟咁撚樣啦。咁跟住咧跟住後屘咧無啦啦咧，佢係 feel 到咧。即成係成個人，佢攞住手喺個牆度周圍遊遊遊遊，佢都唔覺得自己有問題，佢覺得啊點解啲氣氛好似怪怪地咁樣嘅，即係佢好少係男，好通常係男同男玩，女同女玩，即係唔係話普通酒吧嗰啲即係男女會混合，即係一齊傾偈啊成啊嗰啲，佢點解啲男女逼女咁分明嘅咧咁？咁跟住後屘到佢自己攞住支酒吧喺度遊蕩緊嘅時候，忽然間佢直情成個打冷震，企隻眼都擘埋，發生咩事咧？原來後面有個機嘅，佢係將佢兩隻手咧直插咗落佢我個 friend 個牛仔褲袋後面咯。佢系两只手掌直插咗落去，即系佢后边个牛仔裤个 pat pat 嗰两个袋度，即系摆 喺度呻吟啊！ 摆喺包嗰位咧，佢直情系食完成功就系打冷震咯，屌发生咩事啊！佢系两只手俾个男人揸住自己嘅捧住自己嘅啰柚，跟住之后咧佢直情毛管都冻捻起埋，然之后佢拧住面扑街，佢已经想拧住面就打鸠佢个。如果我扑街，如果喺香港我打鸠佢啦，咁我咁你后屘有冇？佢冇，因为拧住面发现佢高我半个头，我唔够佢打。 不可磨滅嘅記憶啊！係 冇嘅，跟住佢話係啊，跟住佢話佢之後真係唔係好敢再落去咯。佢話仲要後屘嗰條友咧，掹翻個攞友，即係咪喺佢手度掹翻 個攞友出嚟 ？Sorry 啊，有啲亂啊，喺佢手度掹翻個攞。喺个啰柚度掹翻只手出嚟，喺个啰柚度掹翻只手出嚟嘅时候咧，仲要刮咯，跟仲要搣咗佢啰柚一下咯。 我中意你咁样。 我成世人不能忘你嘅记忆啊！佢开头，因为佢就本身咧，其实都几 open mind 嘅，佢就唔会，即系佢又唔系好歧视性啊嗰啲，但系佢哋会觉得，唉，你唔好搞，即系你唔好搞我啦咁样样。系啊，咁但系而家佢变到佢啲见到有啲 gay friend 咧，佢就有少少敬而远之咯，即系佢又未至于话去到恶言相向嘅，咁但系见到佢哋稍微有啲动作稍微系 close 啲，其实我自己我眼见就系一啲好即系啲搭膊头啊，成日即系好 social 嘅一啲肢体接触咧，佢哋都会避一避咁样样咯。 啊，但系 gay 个男人系咪对自己个体型系十分追求嘅咧？ 我发现好多大石佬都系基局， 即系最主要体型啊，好执着啊，即系好追求一定要 fit 咁样吓，就唔一定会有肥佬嘅会唔会啊？ 都有肥基佬噶系嘛？ 都有嘅系嘛？我唔知道啊，因为我俾我印象唔似系咁咯。 我发现通常基嗰啲咧都系好注重外表 啊。系啦，即系唔会有麻甩基佬咁样噶，唔会。 系啦。 即系好有麻甩 feel 咁样样，咁啊担住口烟啊，跟住又肥肥流啊，咁样佢唔会有。 我又不能想最麻甩嘅基佬啊！又讲得啱， 即系冇 好又系。 即系 even 可能就算上咗年纪啊，即系四五六七嗰啲咧，七唔好讲啦，即系四五六嗰啲咧， 唔会有呢种气质。 鬼型啊！ 呢个对自己嘅外表系真系比较 decent， 即系好注重呢样嘢。 系啊，起码又中意做 gym 咯，可以做 gym 好多基佬噶。 即系咬支牙签啊，突个大肚腩啊，着件咩？底衫出嚟啊，唔会有呢只 嘅。即系豆腐火腩饭加青岛嗰啲嚟噶啦，呢啲 系啦，即系唔会喺大排档见到，即系唔会佢系基咁，你都唔会信啦，系嘛？ 咁咪系，都几难 信。系咁有特征嘅，其实真系有特征可以睇嘅。 但系有咩特征咧？但系咪喎？有时我见到我啲 friend 唔系噶，但系我觉得啦，我譬如我有个朋友咧，佢好大只嘅，佢唔系基嘅，佢亦都好惊人哋话佢系基嘅，即系佢唔增肌嘅 ，OK， 但系佢好惊人哋话佢系基，因为佢好大只，佢自己真系有操开拳啊，又做开 gym 啊嗰啲啦。 但系另一种情况咧，睇一留意到咧，系即系，但女性又唔会发生咁嘅情况嘅，即系唔会两个都系 TBG 嘅，会唔会咧？ 系啊，同埋有时女仔咧玩起上嚟咧，譬如我同啲猫咁咧，即系玩起上嚟，我哋有啲肢体接触系好咩？即系譬如我唔介意喺佢面前换衫啊，或者有时玩啊，食啖先，即系咁样，即系嘴对嘴食，即系我哋觉得冇嘢，但系你男仔唔会咁玩啊嘛，一定。 男仔唔会咯。 当然我哋唔会伸晒脷打晒车轮咁样样啦，我同啲猫都即系几熟都系咁话啦。咁但系冇。我哋冇所谓㗎喎。 唔係 TBG 个心理我都大概知道，因为係佢只不过係中一个仿似男人嘅男人㗎嘛。咁但 TB 咁我又唔好明佢只係佢点样样佢得到。係啦呢个心理我就唔好明啦。 其实我都唔明㗎，即係你一个女人嚟讲你点可以去 做翻个男人嘅嘢去中意个女人。 讲紧一个 case 好多年前咧，咁我都咁啊出嚟做嘢啦，咁啊喺都系做一个销售嘅行业嘅，喺条街嗰度啦，就帮人登记啲嘢啦，咁啊要需要身份证嘅。咁啊有个有对 TB 同埋 TBG 过咗嚟啦，咁样，跟住佢两个俾个身份证我啦，跟住我一个惊大嘅发现就系，点解个 TB 以前系长头发好靓女嘅，而个 TBG 以前系短头发系一个 TB 嚟嘅， 即系佢忽然间玩到 switch 咗，系啦 switch 咗 系嘛， 系啦 switch 咗啊嘛件事， 又调转咗咯。 咦，咁得意嘅，我又未见过喎。 咁我唔知佢系咪都系做两个都系一齐，咁但起码 你玩到闷闷地，系咪先？ 即系我后屘发觉其实系我哋呢啲系 gender 问题啦，就唔系先天性啲 sex 问题啦，系。咁啊，其实我哋都系一个角色扮演嚟嘅。 但系唔系嗱，我之前录咗，我都有讲过，我之前有一个同学，有个同学仔女仔嚟嘅，咁佢一路都系异性恋嚟，佢一路都系异性恋，从来冇同性恋过 ，OK？ 但系佢有同过我一个另外一个同学个家姐 ，which is 佢都一直系异性恋嚟，佢冇同性恋过，但系佢两个有 sex 过，即系两个女仔，我同个家姐同我同学，两个直嘅女仔，但系两个会有 sex 咯。 咁唯有 sex， 我而家我明嘅，我理解嘅一样嘢，因为。都是追尋一個刺激嘅感覺嘅啫嘛。 但我後屘我根據翻我個嗰個同學嘅我嗰個同學嘅事後包交啦嚇，咁佢就話，咁佢我嗰個同學個家即係我另外一個同學個家姐咧，咁佢就會係一路做緊即係做緊男人嘅角色，即係引導佢主導嘅角色，咁就去咩嘅？佢話其實真係唔一樣嘅，即係佢話其實大家聽完節目之後，唔好揾啲身邊啲姊妹做啲咁嘅嘢啊嚇，佢唔鼓勵啊，講下嘅咋。 我做鬧咪喺度啊。 係啊，咁佢話。咁佢話其實係點講咧？即係講得再即係再露骨啲啦。咁佢話有啲嘢係男人唔知道點樣樣去令到你舒服，或者有啲技巧，或者係有啲 部 位 ，which is 佢係話女人係知喎，即係佢係開發緊佢喎，你明唔明？ 呢啲頓悟嚟嘅。 佢开发紧佢，佢话系同佢做系舒服，同男人做喎，竟然喎，跟住我吓，但系即系始终你生理上都欠缺咗少少嘢啊，你都欠缺咗嗰条有血有肉嘅嗰系咪嗰？ 冇错，嗰粒嘢系冻冰冰嘅，唔系一个热嘅物体嚟嘅。 系咯，你话你真系攞个dildo又好，咩都好，咁你起码你唔佢都系冷冰冰，同埋佢系咩咁啊？佢硬，即系我觉得。我覺得 whatever 你去換一個好勁嘅 dildo， 佢係識震又好，識轉彎又好，識咩？即係你始終唔係有血有肉，我覺得唔係嗰件，即係對我嚟講 at least 佢可能會識攞位啫，唔關事嘅，佢知道你邊個位啫。 佢知邊個位 嘅。係咁，佢受過長期訓練嘅，可能都 唔知道啊。但係佢有同我講話啊，我嗰次嘅感受就係我覺得，即係我都我又我冇想話即係同一個女仔去做呢樣嘢咯，但我會覺得啊，原來。是的，即点我开始明白咯，因为始终女性是比男性是更加了解女性的身体。 咁佢都要受过训练嘅，都有好强劲嘅经验。 咁佢系俾人开发自己呢，究竟嗰个人我唔知 道。 但系冇估啊，佢哋系佢哋系即点讲咧？佢哋系大家冇嘅。咁我哋都呢集都系想话俾大家听，我哋呢啲我理得你同性恋又好，异性恋又好啦，你哋中意乜恋都好啦，总之唔好恋同，唔好恋动物啦。咁啊，自己觉得开心，我觉得唔需要同人哋交代嘅。最紧要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同埋唔好伤害到人。我觉得喺唔伤害其他人嘅前提之下，我觉得做乜都冇乜所谓。